纪念妙香山历史博物馆建立70周年报告会5月2日举行，会上传达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致妙香山历史博物馆职工的贺词。贺词说，妙香山历史博物馆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威力的据点和著名的民族文化遗迹地，这里凝聚着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不朽的领导业绩，而且有与祖国名山妙香山一道流传的名胜古迹和遗物按照原样保存下来。贺词强调，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在主体36年1947年5月3号亲临妙香山，对辟出博物馆并搞好其保存和管理做了宝贵的教导，而且有10多次亲临县地进行考察等，为把这地区辟成一个世世代代流传的国宝级博物馆而呕心沥血。贺词指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对妙香山历史博物馆进行多次的现场指导，领导博物馆职工以介绍和宣传历史遗迹和遗物为主，来搞好文化遗迹的保存和管理工作。贺词强调，妙香山历史博物馆70年来发展成了一个爱国主义教育有威力的据点，世界级文化遗迹地，而且向人民灌输了爱国精神，广泛地介绍和宣传了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会上记报告后，一些人做了发言。